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又来到纪念公园我们的教会。那今天非常高兴除了看到牧师，也看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更重要是看到我的学长。我们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见面了。那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到中间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点名的时候。那我想最近我们的局势非常紧张那因着这个北韩这个是在国际中间挑衅那现在事实上这个战争好像一触即发那昨天如果大家看新闻的话看到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将等待玄机这个感觉上好像有战争要发生了所以最近在网络上面就经常谈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前阵子我们的这个国防部长好像被问到说，如果这个中国犯台的话，你可以抵挡多久所以我想对这个议题，我们老实讲，这个如果把我们的紧张、我们的那个神经就绷起来了那最近在网络上面就有这样的一个画面不晓得你怎么有看到这个对各国军人的一个叫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军人是这样那美国军人是这样韩国军人这样台湾的军人这个我不晓得是特别挑选的这个照片这个看起来好像城市里面的饲料机人家都是雄壮威武那我想我们心目中的军人也许应该像这样吧英俊挺拔所以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这个议题我想我们在座几乎我们的弟兄都当过兵当过兵那即使我们我们的姊妹们虽然没当过兵而事实上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在学校里面经常被点名嘛所以你在点名的时候到底我们要不要被点到有时候是蛮尴尬的这个但是一般来讲我们都希望说在那个非常某一个时刻我们是被点名被点到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做一段祷告是愿的天父我们非常感恩因为你赐给我们拯救我的位分让我们能够一起齐聚在主你的施恩座前来仰望你的荣耀主啊因为你在圣殿中主你在圣殿中我们仰望你主啊也求主此刻就来对我们说话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开动我们心里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你我们叫回转归你求主保守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愿主你的话充充足足丰丰富的小思想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智慧来帮助我们在地上活出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命定为荣耀主你的生命谢谢你我们在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那刚刚主持一带我们读了这个经文因为其实经文稍微长了一点所以我稍微就简短的这个选了几节在刚刚我读的经文里面那其实如果要读比较完整的话应该从这个第一节开始读起第十章第一节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好吗理解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裁剪他们两个两国的人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取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收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裁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羊群不要带鞋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某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十七节，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来说， 主啊，因你的名就是为活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但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为服了你们就欢喜，要以你们的命记录在天上欢喜。 这段经文是耶稣找七十个门徒出来为主传道，为主传道。其实如果我们要看得更完整的话，在第九节第九章这个地方，第九章这个地方那个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在第四章才七十个门徒。那我们看到说，在第九章这个经文里面，照十二个门徒里面的这个所造的这个场景跟内容，似乎跟召七十个门徒类似的。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耶稣叫起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无论进哪一家就住在那里，也从那里起行。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见证他们的事。所以从刚刚我们所读的第九章、第十章，差十二个门徒跟差七十个门徒，这中间你会看到蛮多共同的地方。虽然在所存的文字上面有些许的差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都有神的召，耶稣召十二个门徒，耶稣召七十个门徒，神的召。第二个，权柄，赐给他们权柄，所以神呼召的时候一定会给权柄，给权柄。第三个，要他们随走随传，随走随传，那第四个，庄稼已经收了，庄稼已经收了。所以神差人的时候，绝不会在那个庄稼还没守的时候就把你造出来，一定是庄稼已经守了。那第四个，不要怕，不要怕。像很多时候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会盘算一下，如果是我是那个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一个，或是那七十个门徒里面的一个，我想说神造我的时候，如果钱还没存够，那我要出远行随走随传的时候，那我要不要多准备一点衣服啊？不然的话穿坏了要换洗啊，怎么办呢？那我要多准备点食物啊，再带一箱泡面出去啊，所以诸如此类的，我们都会有很多很多的盘算。所以他在这种情况底下，可能就因着这个盘算，就让我们不我主的钱，都是神说的，要看，因为神一定，所以他叫你不要带两件褂子。鞋不要带金钱，不要带钱囊什么都不要带，有神必供应跟主人说，你们的家就是。所以这是我们从第九章、第十章，我们可以看到那整个经文的重点经文的重点啊。随手随传，其实我们刚所看到这两章，招七十门徒，招十二个门徒，其实目的就是要他们传福音，让他们随手随传去传那天国的福音，传天国的福音啊。首先，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召的吧？那我们被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传福音。但是为什么要传福音？当有时候我们很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记得我刚信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信这个信仰好棒，因为好像求什么得什么。真的当初信的时候就是这样，感谢主怜悯我，因为我很软弱，很软弱。因为神让我去经历他的丰富，我不晓得在前面几次的这个正道里面有没有做过这样的分享。以前我刚去的时候是学生嘛，那学生最在意就是成绩，就成绩。所以我每次在学校里面就是分享见证的时候， 觉得好好奇，因为在考试的时候要几分就几分啊，这是我当初信主的时候一个经历。所以他们都说我们信主，我得到这个信仰，他就会说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变得更美好，他们都说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可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更美好的计划，他要我们随做随成。所以常常我们要问到说，我为什么要成这么好的东西，他们都说我自己不吞就好了，神只要祝福我就可以了，因为这样子他可以把别人比下去嘛。可是后来慢慢的信久了之后，他发觉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因为神找我们，神给我这么大的祝福，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别人的祝福在我的身上，让别人看到基督。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最终的一个目的。所以为什么要传福音？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约啊，旧约利未记。我不晓得这个弟兄姊妹，你在读这个前面的旧约读卷书的时候，摩西五经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啊？我记得以前在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创世纪好长啊，会读完，好不容易读完，接下来第二卷书就出埃及记啊，所以常常很多时候就记得旷野就出不来啊，所以每次就在那个出埃及记就打住了，所以更不用讲后面的利未记啊，读利未记更痛苦啊，常讲那些记啊，这个什么燔祭、赎罪祭啊，这个赎愆祭、平安祭啊，感谢祭等等诸如此类的祭。那到底是要献牛还是献羊？哦，那到底是这个要公的还是母的？哦，那到底是可以吃还不能吃？哦，然后就一团乱。哦，所以利未记最痛苦。好，但是你知道吗？利未记里面很多宝贝。哦，那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要传福音。利未记第十八章21-25节。哦，我们一同来读21节，请问。 不可使你的儿女经过为摩洛，也不可亵渎你的真理，我是耶和华。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不可与兽迎合，玷污自己，女人也不可站在兽前与他迎合，这本是逆性的事。在这一切的事上，你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你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 你看到说，为什么这一个神要把迦南地的那一些各种基督中是七族啊，要把它赶出去？因为他们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些淫乱悖谬的事，所以这一个那个罪恶到一定的程度，地都要把他们吐出来。所以这是何等严重的恶。所以当我们在读到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第六卷就接摩西五经第六卷就是约书亚记。神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要进迦南的时候，神一直在告诉以色列人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你们今天可以进迦南国，我所要赐给你那牛栏与蜜之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那地百姓的恶。所以怎么一个恶法，就是这种描述。我想当时在读的时候，像我们现在好像也差不多这个样子，也差不多这个样子。 所以同样的状况在《生命记》第18章9-14节 也同样做这样一个叙述。所以你看，当那地的百姓， 你看使儿女惊火、占卜、观兆、用法术、行邪术、用迷术、教鬼行巫术、过阴的， 你说在我们今天在台湾有没有？好像很普遍的，很普遍的。 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在上一段也读到，恩与受迎合， 很这个不可思议。可是10月28号，好像那个我们做那个武装同婚的又要游行， 我就想看看，因为大家都是眼不见为净。如果大家仔细观察那个，其实在他们的游行的队伍里面，除了那个同性恋之外，还有人兽交的。人兽交的，其实我们只是看到表面说啊，他们主张同婚啊，主张这个同性啊婚姻而已。其实它里面还暗藏好多好多的玄机，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它，因为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的，那有人在船上面打洞，那你要不要去阻止他？我们常会讲说，有人人家两个相爱，我们干嘛反对人家？真的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哎，同情那个所谓的同性婚姻的，好像都是指在一个论点，因为他有人权啊。哦，他有人权啊，那我们应该尊重啊。可是你知道他背后附带附水了好多好多的那个东西在里面。所以今天乐地百姓的恶，你看连那个地都把它吐出来。所以我们怎么让那些人能够出黑暗入神奇妙的光明？其实就是神要我们传福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那为什么是你我要传？为什么是你我要传？因为我们都是被召的，因为都是被神所呼召的，不相信吗？我们来读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一起来。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今天这个职分是神赐给你跟我，所以不是只有主办牧师，不是给我们这个我们的传道人，给我们的同工，赞助的每一位，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命令。因为你是被拣选的，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是神对你的托付，神对你的托付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啊。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神对你我的呼召是要我们在这世上做盐做光啊，做盐做光。所以老实讲，我觉得做盐做光，这是我们经常用的 wording， 这是我们用的措辞。可是老实讲，这不是做出来的。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是 doing， 是 being， 不是 doing。你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你们已经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不是让你去做，你已经是了，你已经是了。所以盐要做什么？盐的功能是什么？算了，在这个世上叫咸味。光的功能是什么？是照亮黑暗，是要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不是放在斗底下。所以这是神对我们来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托付。先委托你做一件事情，你没有去做，那你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所以在这里这是神对你我的呼召啊，对你我的呼召。那我们都是在传福音啊，可是我就不会传啊。这个代牧师比较会传，我不会传，所以那个场面不要找我去，因为我左口笨舌啊。所以，但是怎么传？我想教会应该也常常在教导弟兄姊妹怎么传福音啊，怎么传福音。那我们之前在我们领会经常在训练三福在训练那个启发。那我现在新的世纪教会他们在做那个幸福小组那其实这一些无非就是要教我们怎么去传，那其实都是一些技巧技巧。那当然我们如果在打仗的时候，那就是战术，更重要是战略。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战略是什么？如何传福音？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做好的是认知上面传福音我们要做好的是定位，就是传福音是征战，传福音是征战你是要出去打架的，出去打仗的，那要不要预备？要预备啊！我们要预备心啊，我们要预备很多很多的东西啊！ 那第二个要认清征战的对象，认清征战的对象。那既然是征战，总是有对手嘛，总是有对手，所以对手是谁啊？对手是谁？那第三个啊，要明确真正的意向啊，真正的意向。首先第一个，传福音是征战啊，是征战。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不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食的人。”所以它是一个征战啊，所以你要知道，你去传福音是跟那一个魔鬼征战啊，魔鬼征战，所以是代表跟他背后的那个势力，那个黑暗的势力。所以，如同我刚刚在啊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上面所提到的啊，我们是要宣扬让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他叫我们去宣扬。要叫我们去宣扬，所以啊，这一个传福音它是一个征战啊，是一个征战。那第二个，认清征战的对象，你对象是那个看不见，是个属灵世界，是个黑暗的势力啊，是黑暗的势力啊。所以啊，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很认清楚我们征战的对象，不然的话，你可能是斗群的大空气啊，斗群大空气啊。所以啊，在这里，那当然我们要弄清楚的是我们的主战场。我们主战场是在社会，不是在教会当中，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打仗在教会里面打得非常火热，因为觉得我讨厌你，讨厌我啊。可是真的在我们真正战场上的时候，我们却搞不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啊，就是敌人是谁啊。所以这一个啊，认清这个征战的对象啊，因为你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国家，在幽暗世界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明确征战的意向，啊，征战的意向，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福音，什么是福音？我们常常很多时候牧教里面传福音，啊，怎么传福音？我第一次我也不晓得要怎么传福音，我以为就是。信这个很好，你跟我们一起去信，那你去跟我们一起到教会去做礼拜，我们也就是传福音啊，传福音。所以我们都搞不太清楚什么是传福音，什么是传福音。福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福音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我记得这个上个月里我们才去参加那个三福的那个训练，他说传福音，你带一串胶也可以传福音啊，一串胶啊。第一个这个。这个是最好的嘛，就是恩典是礼物。那第二个，我们常常说你怎样，对不对？你罪人，罪啊是罪，因为神应许我们每一个人得到永生。其实神给我们，当他造人的时候，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恩典，给我们一个宝贝，永生。可是问题是，为什么得不到永生？罪。因为罪和主隔，所以我们失去了那个永生的应许。那第三个，这个啊，最大的、最惨的嘛，哈、哦，上帝。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不是公义的，又是怜悯的，所以公义就是有罪必逃嘛。那我们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我们既然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最后的命运就是死。可是他又是怜悯的神啊，他又是怜悯的神啊。我们在这个情况底下，这些困境能解决，所以才跟那个独生爱子就在那个神的旁边啊，神的旁边独生爱子、啊、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因着他保守的洗净，我就得赎啊，得赎。所以以前我们如果是传统信仰过来的，我们每逢过年过节啊，或是初一十五，七月刚过年多久哈，要拜拜嘛哈。那我们知道在拜拜的时候都要生礼啊，都要生礼，都要杀鸡杀鸭啊。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搞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杀鸡杀鸭。但是如果我们明白圣经的话，其实杀鸡杀鸭不是在那一个啊，最后我们要吃鸡肉、鸭肉、什么就算是鸡。在杀鸡杀鸭的时候，那个血，用他的血来赎罪，来赎罪。其实这是我们拜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所在。 意义所在。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血赎了我们的罪，赎了我们的罪，一次献上永远献上，我们就不需要再这样旧约时代每一年我们都到这个圣至圣所极圣至圣所去这个做献祭，做献祭。所以这是耶稣基督，那通过他的救赎，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复到跟神有任何关系。但是问题是怎么得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你只要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你最小知道吗？芥菜种一样，你就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所付的赎价，因着他的功效，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因着罪的阻隔的那个一道墙被赎回。所以一串胶也可以传福音，也可以传福音。所以怎么传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因着福音，什么是福音？我们再次得到永生吧。那永生的大礼再一次的我们得到了吗？这就是福音啊。我们不在这个罪在黑暗里面沉沦吗？那不是一个好消息吗？我想我们很多时候身强力壮的时候，我们觉得你死不了，太遥远了。今天叫我信，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在传福音都碰到一些很投机，你们说信了就可以得救，对不对？然后我快要死的那一刻我才信，不然你开玩笑，我现在就信了。你们基督徒这个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那我不去呀啊！所以等等，我还要走的。之前我在来信，真的很多人都跟我讲这样的问题。那我就常常问到说，你什么时候要死啊？你要死之前通知我一下，我来跟传福音我们请牧师来跟你施洗你明天发生什么事，你上帝不知道。你搞不好这样，今天晚上一睡你就醒不来了，有没有可能？我们常常说，我们身边很多好死的人都是这样死的，不是吗？所以。你会明天，你会下一刻，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些都在神的手中呢。所以刚刚你是说我们要警醒吗？我们要警醒。所以今天这救恩还把它赐给你，你为什么不去得呢？为什么去得呢？所以我想在这里的话因为这福音有这么大的好处，所以我今天为什么去传，就是要让这福音的好处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同德。这是我们在这个传福音征战的时候，我们非常重要的意向因为我们讲究爱吗？我们的信仰其实就是最大的价值就是爱嘛，不是吗？那所以最大的爱就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一起分享啊。所以我今天得到这一个福音，这一个永生，我就是要跟你分享，因为你是我的。因为你是我所爱的所以这个那征战的时候要装备要装备。我们出去要打仗出去要打仗，一次的空军就出去吗？你不会稍微热身一下稍微有这个，你当兵要带钢盔嘛那还是腰带嘛甚至于你看在古代的时候你要穿盔甲因为你在打仗嘛，短兵相接所以在那个情况底下，你怎么打仗所以征战是需要装备的需要装备的。那征战的装备，第一个穿戴全副军装。那第二个，我们谈到这是一个属灵的战争属灵的战争，所以要从圣灵的智慧，要有智慧。那第三个，你要有能力要能力。那这能力从哪里来？从祷告来。第四个，领受神所赐的权柄所赐的权柄。所以这个穿戴全副军装，我想这个弟兄们非常熟在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来读吧。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礼衣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铜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因此呢， 我们出去打仗的时候，这一些装备你都齐了吗？好，你都齐了吗？不要忘记，我们随时都在征战，所以你是不是穿戴全副军装去征战？另一个是你能够确保在这个战场上的这一个战争必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征战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啊。那我们看到这样的装备，可以打胜仗吗？啊，可以打胜仗吗？我们戴头盔，你看他戴的是什么？戴顶盔啊，戴顶盔啊，所以这样装备可以上战场吗？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问的啊。那第二个，你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义和团刀枪不入，真的刀枪不入吗？啊，真的刀枪不入吗？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上战场，神必定是你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预备好了，啊，预备好了，啊，所以这一个。那第二个是从圣灵有智慧，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神的灵他可以赐你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和敬畏。所以我们时时的向神祈求。我们即使我是讲在你受洗那一刻，圣灵就住在你里面，可是就是让我们感受到圣灵吗？你感受到圣灵吗？你跟圣灵的关系好不好？你真觉得他住在你里面吗？昨天我们世纪教会一天的特会， 我真的是 burn out， 因为七点就祷告会，所以五点钟就起床，六点多出门，还迟到。我们的这个核心同工退休会，所以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到下午六点。那老师讲，刚开学课业好重，我一直心里垫着，好像报告没做。老实讲，我心里是非常忐忑的，我非常忐忑的。我想说，怎么搞？赶快结束，让我再去读书做报告。但是真的，我在这个聚会的当中，我向神祷告，不是向神祷告，求神具足我的这个力，赐给我能力，赐给我智慧。那就在下午我们的一段的敬拜的过程里面，就是神对我说话。神对我说话，神说我要做成的事没有做不成，你要做的事有可能做不成，但是神我所要做的事，神要做的事没有做不成。所以他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怕，你跟随神的人你不要怕。我们是不是经常害怕？所以那时候神就是你光照我，我说你的灵不是在我里面吗？你的灵不是智慧跟聪明的灵吗？是有谋略的、有能力的灵吗？那我为什么今天落入这种光景里面呢？我觉得我好孤单，我觉得我好恐惧，我觉得我好害怕，因为好多该做的事没有做。所以当这样的讯息进入我里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祈求，我要祈求你的怜悯，因为我常常忘记你，我不知道你就是在我每一次我出我入我行时坐卧一直与我同在的神。所以我只要追求你的同在，我相信在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你会帮助我。所以真的在那一刻底下，我那块石头就掉下来，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在聚会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主，感谢你对我说话，我知道你就在我的右边。所以我现在我每一次我出入的时候，我也要牵着 我没有谴责你，因为以前我常常以为我是孤单的，可是没有想到其实你一直走在我后面，因为我走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一个人。所以同志们，让我们时时的去领受那在我们里面的灵，与我们同在的灵，那是给我们智慧聪明的灵，是有谋略能力的灵，是有知识，是知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灵。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又是知识，便是聪明。同志们，应该怕什么？所以这个是圣灵的智慧。那借着祷告祈求能力，所以以弗所书6:18，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进行回劝，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所有的能力的来源，其实透过祷告，透过祷告。我记得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我说以前在读旧约的时候，旧约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大卫，是大卫。那可是大家对大卫的图像都不太一样，有些人的图像是觉得大卫就是那个很烂的一个人，一个他的这个将士在外面打仗，他可以睡到那个下午黄昏醒来，然后去偷看人家洗澡。然后偷看洗澡，不打紧，还奸淫人家的太太，怀孕了之后还把人家丈夫害死。真的，有些人突然觉得这个大卫很烂，可是你会看到圣经里面对大卫的评价，所以说他是很有心的。可是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神到底是怎么一个神？但是如果弟兄姊妹在读诗篇的时候，你要读诗篇，你们就很感动哈。其实诗篇很多都是大卫写的，都是大卫写的。你看他在做那件错事的时候，他后来他知道错了，他也付了代价，所以他在那件事情上面，他的悔改认罪，是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诗篇51篇。诗篇51篇，我觉得那是没有人去读，那是大卫的心境。所以为什么？你看到其实也有很多的典范，做错事之后恼羞成怒了一大堆啊。可是当先知指责他所犯的错误的时候，一定很悔改认罪。我们都是罪人啊，可是我们哪一个我们可以像大卫这样谦卑，在神指责我们的时候，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悔改认罪。所以讲在这里，很多时候那一个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学习大卫样式，大卫的样式。刚讲过说为什么我对大卫印象最深刻，除了那一个最后的评价，为什么是给他那个评价，你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他凡事寻求，他如果就是那一件事情没有寻求，他们就问神说：“我可不可以去偷看人家洗澡？我可不可以把88块回来？我可不可以把那个这个先生乌利亚害死？”他就都在这些恶事上面，他没有选择。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走在神前面的时候，经常就是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曾经回想，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跌倒，为什么跌倒？就是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忘记了，忘记了主，我们忘记了主。所以你看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不是有那个属灵的循环吗？有七个循环。当你成功丰富的时候，会不会有神？但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最大。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败落的开始，没有的开始。当你遇到挫折被奴役的时候，哇，受不了了，你只好 cry to the Lord， 向耶和华哭求，向耶和华哭求，承认自己的不能。在那个时候，神拯救的双手，大能的膀臂就为你伸出，就施行拯救。当你 蒙拯救之后，接下来就开始接受神的祝福，就开始丰富成功，然后呢，你忘记什么，所以就经常落在那一个循环当中。十字记，当在读十字记的时候，你看到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循环。你看对照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似乎也好像是经常在那个循环的当中。所以为什么通常怎么说，我真是苦啊，我如何脱离那罪恶的捆绑，脱离到那一个属灵的那个循环的当中循环的当中。所以向神祷告祈求，祈求神的怜悯，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跟大家分享诗篇十六篇八节，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所以我是 follow， 我是跟随的。所以我刚刚讲过说，常常都说我们跌倒是什么，我走在神前面，我走在神前面。所以其实你要一直蒙祝福，不落在那个属灵的那个循环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个诀窍。常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其实就大卫的样式啊，凡事寻求祷告啊，我们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带领，你就不至于落在那个不堪的境况当中。所以借祷告求能力，所以在这里祷告很重要，祷告真的很重要啊，绝对不能忘记的事情就是君王其实祈祷一一的传上，不仅为自己，也为别人。所以神所悦纳的祷告是为别人的代求，为别人代求。我们在每次来祷告的时候，我想当天有什么印象最深刻？大概就是所罗门的祷告。所罗门的祷告，因为所罗门的祷告，因为那是一个蒙神悦纳的祷告。神说：“你求的甚好，因为你没有为自己求。”你没有为自己求，你只为了那一个百姓来求，你只求说给我智慧，让我可以在民中出入。你知道说这个所罗门他做王的时候年纪很小，年纪很小，可是要统领一个国家，你想想看，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负担。所以他在神面前单单求智慧，他说你没有为自己求长寿，也没有求财富，也没有求你的敌人死掉，你单单求智慧。那求智慧为了什么？为了在民中出入，牧养神的羊。所以神最悦纳的祷告是为别人求，是为别人求所以在这里领受权柄，我想每个人都希望有权柄有权柄。那怎么领受权柄？其实当我们就地位的时候，就有权柄，就那个神要我们所在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就有权利，就会有权利。所以我们刚读的这个马太福音十章这个一节这边提到，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赐给他们权柄，什么时候那个权柄显现？我们出去出去，然后碰到污鬼，碰到那一些有疾病，碰到那些污鬼有疾病，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权柄就下来。你依循神的旨意出去做的时候，权柄就下来。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约书亚记约书亚记。那这个约书亚记四章第三章，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应该对这一段非常熟悉非常熟悉。那他们要过约旦河，那你知道过约旦河那个时候那个季节是河水漫过流来，河水漫过流来。我们今天常常会希望用一些科学上面的合理解释来解释圣经 不是神机，所以我想之前大家应该也看过一些影片啊，或是这一些所谓的科学家他们对于过去这一个摩西怎么过红海啊，怎么这个约书亚怎么过约旦河啊等等这一些相关的这些场景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可是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约旦河水漫过两岸，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过约旦河。那什么时候怎么过？不是有水过去啊，神，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他是走干地过去，走干地过去。那他们在走干地的时候，就是那个漫过这个两岸的河水，后来分开嘛，从亚当城到了盐城，这一段有河水阻断，所以他们走干地过去，走干地过去。那什么时候河水分开？今天我们如果是约书亚的话，我怎么会看？我们在那边祷告了你河水分开，又再走过去嘛。可是今天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啊，是当抬约柜的祭司他们的脚伸入约旦河的时候，河水才分开。是当你的脚进去的时候，河水才分开。为什么我们敢这样做？所以那个是神所赐的权利，神所赐的权利。所以当你就定位，就那个定位的时候，河水才分开。 河水才分开。 所以就定位，就那个权利。我们在做弟兄姊妹，我们在工作上面，你有那个职位，才有那个权利。你虽然有能力，但是你没有那个位置，你不会有权利，你不会有权利。你今天可能是某某企业的这个董事长、总经理，所以你在那个位置上面，你叫这个来，那个就来；你叫那个去，那个就去，因为你有权利。可是当你离开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叫那个来，他来不来？他干嘛要来？所以权柄很重要嘛。权柄上很多时候跟你的位置有关系，跟你的位置有关系。所以你是不是就定位，就神所要你就的那个定位很重要，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生活上面，我们也有很多的位置，很多的位置要就定位。牧师要就定位，我们的执事要就定位，我们的小组长要就定位，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耶和华的大军嘛，是吧？阿们。我们是耶和华的大军。那我相信我们在座曾经当领导干部的，我们当过班长的，我们以前不是都要升级吗？现在小朋友们升级了你看升级的时候不是都要整队吗？那个重量为准不是排头为准，就定位，你才能够对整齐，你才能对整齐。你这样的一个群体，这样一个队伍才会有战力，会有纪律，你有纪律才会有战力，才有战力。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是耶和华的大军，你就定位没有？你如果没有就定位，我们就没办法对齐。你在这里，他在那里，怎么对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征战上面得胜，征战上面得胜，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有没有就定位。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定位，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就定位，在教会里面就定位，就定位。所以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帮助我们，我们的就定位。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颗爱灵魂的心，爱灵魂的心，因为这个才是驱策我们去愿意为主传福音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现在为什么要向你说？为什么不向他说？今天我们不论是谁，我不是只有对我的至亲好友才传，对我认识的才传。其实很多时候，神把很多可能跟你没有关系的人摆在你的旁边，要你去为他传福音，去带领他出黑暗。这是神对你的心意，神对你的心意。好，所以 我想在这里我可以看到，十九章哈，创世纪十九章，这是罗德的故事哈，罗德的故事。我们知道罗德是这一个亚伯拉罕的妻子哈，他从这一个乌尔地带出来的啊，带出来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中间的一个关系哈，中间的关系。那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后来分开哈，后来分开。那分开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产业很多啊，产业很多，牛羊很多，因为他们出来是牧羊的啊，牛羊很多，所以后来他们的牧人相争啊，牧人相争。那牧人相争，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要相争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属子的关系，我们要相爱啊。那但是因为我们产业是很多，所以我们要分开，要分开。那分开就要选地呀，啊，就要选地。那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说：你先选啊，你先选。那我想，我们的如果就我们的伦理来讲啊，这个亚伯拉罕是属鼠嘛，啊，就我们的伦理来讲，谁先选？长辈先选嘛，啊，长辈先选。那亚伯拉罕说：你先选。那如果是我们的话，一样嘛，对不对啊？那个我们应该谦虚一下，对不对？啊，可是罗德好像当仁不让啊，他就选。那我们如果选的话，有比较回我的，比较不回我的啊。那你想想看，如果你先选，你会选什么？恐龙让梨的原理啊，对不对？哦，应该选择比较不回我的。可是哪知啊，这一个罗德选的是上好的，是回我之地啊，回我之地。那当然了，就剩下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可是你要知道说，在这里神为亚伯拉罕伸冤啊。所以我们曾经都说你起来啊，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啊，你看到的都是你。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这个经文里面，让我看到后面保罗教导我们要为自己伸冤，你不是伸冤主，伸冤者。我们常常都说遇到不平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你不能说以所以耶稣基督所立的样式，当人家打你左脸的时候，有没有那么反应？这怎么做啊？哦，你打我右脸的时候，我也通常我们的反应都是这样子啊。你教导了很多，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如果你看到那个后面的结果，神是生命的神。神是伸冤的神，他那种伸冤方式真的是你想象不到，就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往东往西往南往北观看，把你所看到的我都赐给你，我都赐给你。所以那个平凡即使阳光当初的平凡，那我要讲的这个最主要就是讲罗德。你知道罗德得到那个回屋之地之后，他慢慢的，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慢慢的挪移帐篷，挪移帐篷，我的神挪哪都挪哪，到最后就在那罪恶之城，罪恶之城。所以后来神要灭绝所多玛和蛾摩，但是他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所以他就差派使者去要救罗德，救罗德。所以这一段就是他救罗德的那一段。所以两人啊，就是神的使者啊，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呢？”无论是女婿是儿子和这城中的一切属你的，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来。不仅就救你，还包括一切属你的，你都要从那个罪恶之城带出来，因为我要灭绝那地，要灭绝那地一切属你的弟兄姊妹，一切属你的啊。那罗德就出去告诉去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呢，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那从这段经文，我们不禁要去深说，罗德是怎么传递讯息的？是怎么传递讯息的？为什么他的女婿们觉得他是戏言？第一个，可能罗德不太相信，这个 神要灭绝这地的时候，他可能会相信。他自己不相信，你在传递讯息的时候，那接受的人，他当然不相信。用姊妹常很多时候，如果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自己对福音都没把握，你说那被你传的人会相信吗？你自己都没办法说服你自己，怎么去说服别人呢？那个道理，罗德他自己不信，他自己不信。但罗德啊，死也不走。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就可以讲说，罗德他自己不相信，因为他死也不走，他死也不走。所以到最后不得不啊，不得不那个使者拉着他们，怎么样？拉着他们一家四口。他跟他太太还有他那个女儿，拉着他们一直跑，可是后来他太太没出来了啊，被你留住，为什么？往后看，往后看，还留恋，还留恋。所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尽管这一家子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神还是怜悯他们，救他们，因为神纪念。神因着纪念亚伯拉罕，所以他纪念罗德，因着纪念罗德，纪念他一切属他的。为什么？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应许，多么一个宝贵的应许。神纪念你，神也纪念一切属我们的。那你没看到你的责任？没看到你的责任？所以，我们也常常就说我们要去思考这个事情。有些地方你若不去传的话，就永远不会有人传进去；有些人若不去传的话，他们就永远不会听见福音。你有没有去想这个事情？我们常常想说，他们永远，他也许会跟他传，也许。我们如果在办福音特会的时候，进门来到我们中间，啊，大概我们牧师会去跟这位谈，一个另一位谈。如果我们没有做这样的一个 assignment 的话，这样的一个分派的话，搞不好一个人都起不来。这一个人可能两三个人一起来跟他谈，有没有可能这种状况？不可能啊。所以今天神分派这个是你的福分，所以那是神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份，就是神让你去做这些事情，分派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真的去确认这些事情，是否宣传的一个原因。那你要知道，这是战争，这是战争。如果今天将军打一个仗，告诉你一定会牺牲，而且我们不会赢，你会输。我们不会赢，到最后我们还是会输。我叫你去，那我要去。反正都输了嘛，对不对？那干嘛去呢？我们想办法该怎么跑，对不对？能够活命最重要，反正已经输完了。那今天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必胜的战争。神经告诉你，最后的结局你一定是胜利的。胜利的话，共享胜局。反正我赢了嘛，今天你告诉你说这场上一定我赢的，所以到时候那赢的话会有奖品啊，会有掠物啊，那同分掠物啊，就是你古时候战争的一个不变的一个法则嘛，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啊，耶和华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的蝎子和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神这样告诉你，所以你也不会牺牲，而且你一定赢的。那你要不要去？那你就要去了。他们给我一些故事，我讲不要，对不对？所以第一个，这个战争是必胜的。那第二个，我们从以斯帖记这边可以看到说，只是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拯救。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夫家必是灭亡，因此你的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是一定赢的。神要你去在上面加鼓舞喇叭，到时候就可以有奖品可以拿。 为什么不去呢？你不去的话，别人会去。你不要以为聪明很重要，这件事情而非得你做不可。神给你这样的机会是恩典，是给你的，是给你的。不然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四世纪四章八到九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巴拉跟底波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在算四世的时候，巴拉有没有算在四世里面？没有，巴拉不算四世。为什么不算四世？因为当初底波拉底波拉是女先知，去造他的时候，他怎么说？他对底波拉这样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有不同的荣耀。”神本来预定要给他荣耀，是你自己拒绝。今天我们是不是常说像巴拉一样？像巴拉一样，我们拒绝了神的邀请，在他的圣功上面，在他那个必胜的战役上面不奋斗。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其实你的职业是什么？是文工商，你的职业是老师，你的职业是董事长，你的职业是公务员。其实不管是什么，我们只有一个职业，我们只有一个职业，就是侍奉。所以没有所谓的全职，也没有所谓的代职，只有全职业，全职全身的侍奉。我们是不是怯弱？我们是不是怯弱？我们常会讲说，牧师你就全职的嘛，所以你去传福音，你去做很多那个圣殿里面的事，那理所当然。哎，我是代职的，我是代职的，我要上班。所以我常常会分全职代职。你要知道，在神眼中，每一个人都全职。每一个人都全职，你在，我要上班，我在上班就没办法吃苦。但是我们刚刚讲到，你的暂停在哪里？你暂停在社会，这办公室就是你的战场。你在办公室，你在思考什么？你知道，正把你很多很讨厌的同事摆在你旁边，那搞不好就是神给你的份。然后你就出，然后你就出，因为我们常很多时候以为是很讨厌，但是跟他讲，反正你看看看内部怎么样，内部表情不是很微信，我都自以为。可是很多时候让我们 surprise， 他已经等很久了，你知道吗？神已经预备他的心，预备很久，就跟你开口。所以我们没有代职，我们都是全职，我们都是全职。所以在这里要有一个问题来请教弟兄姊妹，来说最重要的，假如今天晚上你离开这个世界，按你现在的信仰跟思想，你是否可以自己可以生活？感谢上帝，我们弟兄姊妹是点头，而且非常肯定的，我可以是有主的，靠着神的上帝。因为你去问牧师，我带了100多个人信主啊。你问牧师，我一年捐献多少，奉献多少？我不上谁上啊？这是哪种 差？ 但是你知道，上天堂怎么样才上天堂？其实很简单嘛，我刚已经把那个大饼送给你，那一串胶就送给你，就拿这一串胶去就可以上天堂。知道，因为我是靠着信靠主耶稣，信靠主耶稣，经过我的死， 凭着他的名。所以不在乎你是一个多好的人，不在乎你奉献多少，不在乎你做了多少，在乎的是你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传福音，就是要把这个信息传递，把这样一个好消息给那些尚未、尚还没有得到永生确据，仍然在黑暗当中沉沦的。所以在这里，我跟弟兄们分享一句话：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今天假设我们有一种怪病，突然医生告诉你说你这个怪病很难医，如果要医好你的病，医好你的病可能会让你倾家荡产，你要不要倾家荡产？我想为着活命的缘故，我可能去变卖所有的，我要去得到这样的一个好药。所以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你觉得那个药没价值，你觉得那个可能救不了你，所以我不愿意花那个代价。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是因为你看不见那个价值。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提醒自己，我们所爱的人，那个生命拯救，一起上天堂，那个价值，那个价值值不值得去做某种牺牲？所以，要以你的名记录在天上关系。你今天既然有得永生的确据，你可以上天堂，代表你的名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你要因你的名记录在天上关系，所以在最后点名的时候，你确信你的名字会在上面。我想很多时候在点名的时候，怎么点名到这里，这个被点到名的请出列，结果还有人坐在那里，为什么会没有我的名字？你们再看一下，有没有看漏掉？我曾经改名过，就是用我旧的名字，那时候你就慌了，不是吗？所以为什么等到那一刻呢？为什么让你学习 ready 预备好，学习预备好，真的学习跟把握，我的名字记录在天上，对不对？在点名的时候，200%的把握，我的名字一定在车上。接下来我这首诗歌我们来回应。 跟姊妹请坐。即便的天父，我们特别感恩，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对我们的守望，求主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被你来搅动，也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主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跟命定，也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主你的大军，成为主你的精兵，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求主基督率领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得胜，而且带有胜利，是吧？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在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上面，在你所预定的那个份上面，主啊，求主差我们，也让主你十日怎么差七十个门徒，差十二使徒出去，今日也差我们出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